到一瓶酱豆腐的生产过程需要四个多月的时间，这其中任何一道手续都是相当讲究的。 咱们黄豆主要是从那个东北和安徽那两个地儿，东北的油脂相对来说含得高，安徽属于蛋白含得高，相当于把东北跟安徽黄豆相结合，对咱们那产品质量最好。然后通过收完黄豆之后，要筛选，把里面的石子啊、什么杂质筛选出去之后，再通过浸泡、磨制、焦拿分离，然后把豆浆煮熟，再制坯，形成豆腐块，然后再接匀长毛，然后再那个腌制，然后装瓶，然后灌汤，然后再发酵三个月。然后再出户清理提标，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最短的需要四个月。 入行十几年来，刘金伟对自己家生产的酱豆腐也是百吃不厌。 他们有的做食品不吃食品，咱举个例子，就是咱们那个市场包括那个辣条，他们掺的烂包东西，包括咱们那个路边吃那炸臭豆腐，那都是通过那种说白了真是变质。而产生就那种臭味儿，他们肯定自己都不吃。那我咱们酱豆臭豆腐，从我父亲那时候开始做，一直到现在的将近20多年了。我们家炖肉、还有涮羊肉、包子、早点，全吃，因为我对你放心。 为了在同行业里保持领先水平，每隔半年，刘金伟都会和工作室的成员把市面上其他品牌的腐乳制品买回来，一一品尝。从中取长补短，如果去掉包装，在众多品牌的豆腐块里，刘金伟一下子就能够尝出哪一块是自己家生产的酱豆腐。 王府河红腐乳吧，我个人感觉有四个特点，就是细软鲜香，然后咱们煎豆块放在嘴里能化了，就那种细软的就不用说了，鲜的它咱们吃那，如果把那皮剥开光吃。里边那个瓤就属所谓咱煎的时候里边发淡黄色，或者说有点发白那种黄色，稍微有点红色，黄豆作为豆腐鲜味儿都能尝出来，香味儿就不用说了，咱里边有各种香料，就细软鲜香嘛，四个字。 北京宝金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王致和腐乳一直都是刘金伟和他团队的骄傲。 有时候跟团旅游呗，然后去超市，然后那个团里有自己的那朋友，超市比如买咸菜啊或买什么的，然后无意当中就瞅见那个酱豆腐了，后来他说你看那是你那生产的吗，因为每个基地都有不同的喷码，有不同编号，一看因为咱们这大清嘛，地大头，然后这就是咱们这生产的，给咱们底下那个商标什么都背着咱们厂名嘛。后来我那个旅游团的朋友，我说我就买一瓶呗，回去尝尝呗。我说没事，你怎么回到北京，你有机会来我们单位。那反正酱豆腐，咱那儿生产的有的是。 多年来，刘金伟和他的首席技师工作室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喜人的成绩。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待工人如家人。在工厂里，不管是新老员工，提到刘金伟都对他赞不绝口。 咱那个清理车间那进出门，咱家里比较困难，也是孩子上学，老公又不能正常工作，全靠他一人，家里有老人，咱这块儿到春节五的给一定的经济补偿，拿点慰问品，再看看看望一下困难职工，咱这块儿。咱刘经理这块还比较人性化，像咱每年夏天带咱工人旅游一下，到年节给咱们这个职工分点米呀、肉啊、蔬菜什么的。 我觉得他工作中比较严谨，认真，然后那个也比较负责任，再一个就是说创新的意识比较强，生活中就是一个大哥的那个角色。真是谁家有事儿，或者是谁有什么事儿，他就用实际行动去帮人家。 提起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刘金伟说：“ 咱们那儿不是随着那个京津冀一起，然后咱们那儿那计划呢，利用2-3年时间从那个外地建一个厂子。咱们这北京这块呢，主要生产精品，包括研发，是一个总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 喂了一块更香的酱豆腐。 听众朋友，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20点整。